早上 Lotus Blue 跟我们说，哎，我刚从香港回来，今天要去上班了。第一首歌呢，就是他连追了五场的全国巡回，此时此刻的许巍老师的歌《生活简直太美好》。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小确幸，就是因为你可能大早上出门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的微笑，或者说你刚坐到车里的时候，电台正好播放了你喜欢的音乐。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创造这样的巧合。 对，这种巧合在我们这儿应该不算是巧合，因为我们叫早安音乐秀嘛，那基本就是给你送出各种各样你意想不到，或者是你已经心仪已久的歌曲啊。 是，今天第一首灿烂呢，是灿烂的天气哈，但是呢现在还是有雾霾天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戴上口罩，不过呢温度确实是挺灿烂的。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9度。今天早晨呢，是本市是以晴为主，地面受弱辐射的这个控制啊，这个扩散条件是比较差的。雾和霾的天气会继续持续，也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如果外出的话，请必须做好健康的防护啊。 大家发现了，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终于冲破0度以上了，今天差不多可以达到3度左右。具体的预报数值呢，就是大家关心的，哎，今天最高气温会不会超过20度呢？其实是没有的，没有那么夸张，一下从零度左右窜到20几度啊。 对， 今天最高气温是17度，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还是要提醒您有中度到重度霾，所以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最小相对湿度是45%，夜间是晴转多云，还是有轻雾或雾的天气的，最低气温也有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对，今天的天气呢是以晴为主，地面受弱辐射的这个控制，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防护。同时呢，这个今天的湿度还是我觉得白天湿度是比较一般的，但是晚上的话湿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请大家来注意一下这个晾晒衣服的时候，哈，要注意一下看在什么时间点位。 现在已经在考虑晾晒衣服的问题了， 这个马上下雨了。要抽衣服了啊！ 真的要下雨了吗？不要谎报军情啊！没有，预报没有说啊，这是郭鹏自己的预报。 这是我家的这个桥段了啊！ 这两天升温呢，我们来晒晒图吧，也是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对， 今天我穿成这样上班，大家如果在车上呢，可以给我们发一下自拍啊，我们看看，哎，春捂秋冻，你有没有好好的听话呢？有没有听妈妈话？现在还穿上秋裤？那我们来点点名吧，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位是，也欢迎各位朋友赶快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第一名呢是也来手动签到过的 Lotus Blue， 第二名是开心，第三名是神秘的梧桐雨，第四名是王寒明，第五名是天使。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莫桃克，第七名是 L， 第八名是芳香宜人，第九名是王欢，第十名是小丽。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大家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集结报道了，晒图的时节。当然如果说不方便发图片的话，你也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比如说我今天是穿羽绒服，然后呢下半身穿雪地靴，或者说我今天已经开始换皮夹克了。 今天还有人穿羽绒服的话，我估计就叫正式跟气温对抗了啊。 你没有发现我是穿着羽绒服冲进来的吗？ 啊，你就是那个穿羽绒服的人。 妈妈告诉我要春捂秋冻啊，虽然说已经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雨水， 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风铃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我窗台。

Taylor Swift, call it what you want. 反正看我们像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些自拍啊，真的特别有意思，觉得大家都好可爱。特别是我特别佩服我们的女听众朋友们，你们起这么早居然还可以化精致满满的妆。嗯，比如说于一三，哎，因为她的头像是一个蛮远的，因为在海边的一个倩影，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今天发来的之后发现好可爱好漂亮的一个小女孩啊。 对，果然是这个丽人可爱。但是我觉得我们男生就跟女生相比起来就没有这么可爱了， 男生基本上都没有露脸，你没发现？ 对，而且我说这完全不是我要的自拍照啊，这自拍照你最起码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全身穿的衣服啊或者各方面都展示出来。 嗯， 啊，倒是有一个人展示出来，有一个我们听众呢把自己裹在厚厚的这个大衣里面， 羽绒服里面哈。是这两天升温呢，所以早安音乐秀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晒晒图。今天我穿成这样上班，您可以给我们发一张自拍，或者说呢拍照片不方便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今天穿了一些什么。刚刚有说这个很漂亮的于一三哈，他说正在开车的我穿了牛仔厚外套，但是没有穿秋裤。基本上我发现大家发过来的很少一部分人还是穿着羽绒服的，但有一部分人已经换成了就是稍微厚一点的棉衣。嗯， 对，剃个头说呢，对于我们这些上年纪的而且还得早起党，不穿羽绒服的话那是真冷哈。 嗯，可是真冷呢，拍过来的还是自己穿着羽绒服的照片，不过这算是薄羽绒吧，在车里。还有藏起来不让你找到，应该这也是稍微厚一点的一个外套吧。然后他说呢，今天啊羽绒服已经脱掉了，但是听妈妈的话，秋裤秋衣我还要再保留个一两周。 是有一种冷叫你老妈觉得你冷哈，是吧？这个大爽队说，我这个我家好穿的薄，这个下面呢就是一条不加绒的运动裤。秋裤这个东西吧，我在冬天就没有穿过啊，冬天就没有穿过了。 女孩冬天其实很多是不穿秋裤的 啊，那怎么办？ 偷偷告诉你们，这样显腿细。 哦，不像我这种人也没有这种需要就是了，是吗？ 董思然呢给我们发过来，哇，这个穿的好薄啊，但是感觉很运动很轻松的这种样子，非常适合春天的感觉。 对， 他说我跟同事昨晚商量好了，我们俩要一起穿飞行服加帽衫儿。哎，还蛮洋气的一个穿法。 女生就是有意思啊，不光是一起携手去厕所，还要一起携手制定明天的穿衣计划啊。 嗯，来了之后发现穿姐妹装，同事说哎呀你们俩好巧啊，我们俩昨天偷偷玩在微信上商量好的。 是，太子说早啊，还没出门，不过今天穿的已经开始减少了，三保暖已经换成了薄秋衣，而且这个毛衣已经换成了春秋等薄款，不过呢早起还是有点冷，所以呢羊绒大衣继续穿上。我觉得这种穿法在北方是比较合适的，就里面稍微穿的薄一点，外面穿的稍微厚一点一点哈， 嗯， 这样便于调节这个衣物的这个重量或者厚度哈。 是，还有可爱的 Mercy 直接给我们发过来说，我是穿着工服上班的，省事儿。你想在家里套上，去了单位之后也不用换，是不是很方便？ 对，好，这个另外那个这个小丽说，为什么不能穿这个羽绒服呢？早晨出门是真冷，不过没有办法，脂肪太少。哦，合着这是讽刺我这个脂肪太多了是吧？ 嗯哼，反正我今天是穿着羽绒服来的。 反正我今天是没穿羽绒服啊。 这两天升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晒晒图。今天我穿成这样上班，您可以给我们发自拍，或者给我们描述一下今天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来，我们来大早上的上班路一起分享一下。 对，早晨呢我们先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穿成什么样的这个美图。不过今天晚上呢，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电影了哈。上周五呢，漫威的大片黑豹是登陆了国内的院线，上映三天是狂揽了4亿元的票房。不过呢，豆瓣的6.8分的评分似乎说明，尽管观众冲着这个漫威的系列的名头去了，但是对于黑豹这位超级英雄的首秀却不是非常满意啊。 就很多观众就说，哎呀，故事可能有点老套，动作戏比较少，而且也不够精彩，也缺乏漫威一贯的这种幽默感。 嗯， 可能被评价成这个样子，作为刚刚出场的一位超级英雄自己的单人的影片，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吧。 不过在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它的票房还是非常高的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黑豹还有下半句乐队。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虽然这首歌曲呢跟电影《黑豹》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因为他们都是黑豹，那就黑豹一下。 黑豹家族哈。 太子跟我们说哈，提醒大家，黑豹电影是有两个彩蛋的，所以大家看着别着急走，哎，最后可能彩蛋会比较精彩一些。 哎，你说起来，那天我们看三块广告牌的时候，就所有人还沉浸在广告当中的时候，那个这个是电影下映之前啊，那大妈进来收东西的时候，突然全场大叫：“没有彩蛋，没有彩蛋，快走吧！” 是没有彩蛋的对吗？ 是 你刚刚说完三块广告牌完了，我看完我就走了。 我说三块广告牌没有彩蛋， 那就好，那就好。 是，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母亲节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差不多是在五月份的时候，但是呢，3月11号是英国的母亲节， 对， 所以英国的贺卡制造商选择他们做了一个新的方式，推出了一个扫一扫的贺卡来向自己的母亲表达心意。 对，顾客呢可以在选择网站当中呢，经由手机的应用程序选择贺卡的图案和想印在贺卡当中的一些话，用手机录制一段数据量最大为20兆、时长大约是30秒的高清晰度的这个视频，然后可以上传一段现有的视频，然后可以是一些对母亲的暖心的话呀，或者是逗母亲开心的这样一些视频的片段哈。 这个公司呢就会把你定制好的这个贺卡啊印刷成二维码，然后寄给您的母亲。母亲收到贺卡之后，用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就可以看到视频了。其实我觉得既传统，但是又很新潮，因为既有传统的贺卡的形式，但是呢，你采用手机扫一扫的方式，又可以感受到视频加音频的这种想说你话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感觉非常温馨啊，这比微信上直接给你妈传一段这个30秒的视频感觉好像来的还要有仪式感一点点哈。 可能直接发过去的时候有一些不好意思说出去的话，那你就可以通过这样小视频的方式告诉妈妈我爱你。 当我还是个娃娃，还没有学会说话，小小的嘴里吐出的第一个词儿是妈妈，丫头调皮不听话，玩得像个泥娃娃，起风的夜里暖暖的泥弄心轻轻放下，阳光捧灌在地上，离开了妈妈，不确定希望，外面的世界多

来自卡奇社的日光倾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还要再感叹一遍，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太可爱了。 嗯， 因为那个娜给我们发过来，她说你看吧，我们家宝爸每天听完你们说天气就武装成这个样子去上班了。 然后发了一张图呢，是这个在电动车旁边的他呢，这个裹得非常严实啊，连仅仅露出的这个眼睛都拿这个防风镜来遮得非常的满当哈。 嗯，今天还是有一点点雾霾的，所以出门做好健康防护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呢，可以看出他们家宝爸今天已经是脱下羽绒服了，开始穿上冲锋衣，哎，还是不错。 哎，小可爱呢说是卫衣还是大衣呢？然后他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应该是 卫衣套大衣吧， 卫衣套大衣的感觉哈。 不过就是很春天的一个穿法哈。慢慢慢云舒也是还没有出门，不过你这穿的有点少吧？这已经是牛仔背带裤，还有衬衫，还是要套个外套的。 我们小的时候有句话叫要风度不要温度啊，我觉得在这个天气呢，就是可以看出大家的选择。有的人他觉得温度特别重要，所以呢来个大衣啊，或者来个羽绒服。但也有人觉得，哎，我的这个是不是稍微显得自己靓丽一点更加重要一点哈？ 但是镜子就跟我们说了，我还是穿着羽绒服戴着手套去上班的。 嗯， 因为生完孩子就开始得学会保暖了，要自己爱惜自己。 嗯，大家的这个场景也有一些不一样啊，也有人现在已经开始开工了。当然呢，这个 Logan 猫心说今天的限行所以打车，昨天查了一下温度居然19度，太热了，所以呢穿上了风衣，但是秋裤还是要穿的，春捂秋冻啊，毕竟30多岁了，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但是还有孙彬彬哈，是既要风度又要温度类型的，他说我今天上面穿着羽绒服，下面露着脚腕子，这你一定是非常冷的。因为我奶奶以前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护好两个脖子，脖子和脚脖子， 哦， 这是比较保暖的一种穿法。 这一看就是奶奶的说法。当然了，我觉得孙彬彬可能这样的穿法是暗合现在当下时尚的一种感觉的， 很流行，很洋气。 啊， 是这两天升温，所以今天早音乐秀想跟大家一起来晒晒图。今天我穿成这样上班，您可以给我们发一张自拍哈，看看今天您到底穿成什么样子。如果不方便拍照片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文字输入一下今天我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哎， 互动方式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继续看一下刚才说到了黑豹，再来看一下这个无厘头的喜剧动画，来自于法国的功夫无厘头喜剧动画《虎皮萌企鹅》将在3月16号，也就是本周五正式开始上映了哈。 嗯，这最近的影片啊都跟动物有点关系，除了豹子之外呢还有这个企鹅，不过这是一个虎皮企鹅，它叫做莫里斯，它是法国家喻户晓的一个人气动画角色，差不多就跟我们国家灰太狼一样吧。 对， 这个影片当中呢有一个叫做考拉的大魔王，哎，他携带的最新武器还有臭名昭著的这个狒狒军团卷土重来。 嗯， 是一个合家欢的可以带着小朋友们去看的影片。 对，你看你刚才说到了考拉大魔王携带最新的武器哈，那估计如果灰太狼的话应该就是携带平底锅了啊，他老婆的话是吧。 哎，这是红太狼， 红太狼的平底锅啊。当然呢这部片当中呢，这个丛林世界也面临着史上最大的灾难，所以虎皮企鹅莫里斯将会突破阻挠，再次拯救丛林世界吗？我们来拭目以待哈。 眼却还挂在眼角，他气的闹钟在猖狂正反调，老妈说撒谎很糟糕，大灰狼会在他床底下睡觉，风筝在我的手上不太阳，乌鸦醉在头上星座生肖， 充满童真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黄雅莉的《仔仔》。 嗯， 其实这张专辑哈是黄雅莉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仔仔》。但是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大火的歌，所以大家就已经忘记这首歌了。 对，《 蝴蝶泉边》。 啊，所以今天这个我们的静宇老师也是准备再充当一把女版汪峰老师，是这意思吗？ 哎，捞一点好歌出来给大家， 对对对，捞一点啊， 早安 干的 金曲捞、 啊、 哦，我们可以试炼一下这样的环节，看大家感不感兴趣，就觉得哎，你私藏的一些比较好听的，但是别人没有听过的歌曲啊，来推荐给大家，来自黄雅莉的《仔仔》，也是配合着我们这个喜剧动画《虎皮萌企鹅》一起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早晨的上班路上也收获满满的童真。 对，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是这两天升温，大家来晒晒图。今天我穿成这样上班啊，这个这两天升温的这个情况呢，刚才有人呢还是穿着特别特别多啊，我觉得每个人的出行的方式不一样，但今天呢我觉得大家晒的图还是琳琅满目，什么都有啊。 但是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有非常洋气的，比如说刚刚是露着脚腕穿羽绒服的这种搭配， 对， 还有像吴小健给我们发过来，他说你看我今天风衣衬衫加上破洞牛仔裤，是不是超洋气？ 嗯，还确实挺洋气的。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自从号召大家要露脸以后啊，基本挨个都露脸， 颜值都高。是，而且我发现早上就是你拍照片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其实就有人开始偷偷的秀恩爱。 嗯， 有人呢是自己拍，有人呢就是给副驾拍，也有人呢是被副驾拍。比如说程程也给我们发来了，应该是正在开车的自己的老公吧。 哇，这颜值颇高啊。 哎，这个侧脸呢，侧颜啥好， 对， 这是穿着一个冲锋衣，现在正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有陈峰也跟我们说，我一直都是羽绒服里面穿个短袖，一冬天都是这么过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外厚内薄的这样一个组合哈。翠翠说呢，每天呢都穿这个工服西装套装啊，所以呢是根据冷热再来添加外套哈。 嗯，早早已经来到工作岗位上了。还有 Mr. Z 他也说，哎，今天我是穿着这个牛仔外套加上帽衫一起出门的，不过呢我有听你们的话戴上口罩哈，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状况还是需要防护一下的。不知道车里用不用戴口罩，其实还是要的。 对，我觉得牛仔外套这个搭配呢还是相对来说看着比较隽永复古又时尚气的哈。 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如何打破车内的沉默？放一首摇滚乐，讲一个冷笑话，不如玩点不一样的互动。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搭载 2.0T 加 9AT 突破性黄金动力组合，瞬间释放澎湃动力，用推背感引发尖叫，让旅途不再沉寂。屏幕上搜索不到的速度激情，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I couldn't see. You were always there beside me. Thought I was alone with no one to hold, but you were always right beside me. This feeling's like no other. I want you to know I've never had someone that knows me like you do, the way you do. I've never had someone as good for me. You 青春洋溢的气息，来自非常经典的影片《歌舞青春》。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What I've Been Looking For。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王。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追踪一个人气很高的女歌手的动态啊，她最近发了出道八年来的第一张个人同名专辑。 发的太晚了或者太慢了一点吧，来自于宋茜啊，最近呢在微博当中宣布她即将推出出道八年以来的第一张个人同名专辑 Victoria。先行曲呢名字叫做屋顶着火，太火了哈。 Victoria 就是宋茜的英文名字哈、哎、因为什么到现在才发个人同名专辑，因为之前的时候一直在组合里面，所以现在是刚刚单飞出来、 哦、有道理。 但是呢这个先行曲叫做屋顶着火，所以好玩的事情就来了。在微博上呢，中国消防官方微博日前是专门发了一个微博，然后呢括号写了屋顶着火别怕，请立即拨打119，讲清具体的地址、着火的物质和火势大小等信息，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之后后呢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人民消防为人民出警不收半分文，并且主动艾特了一下宋茜。 对，我刚才其实就在想啊，这个宋茜这首歌曲的名字，这不是就是等着来招来119吗？果然，哎，你看中国消防就是跟着就上来了啊。当然呢这个宋茜呢也转发并且搞笑回应说要听消防叔叔的话，对吧、 现在呢很多的消防账号都已经转发了这条微博了，粉丝也笑着说这可能也算是另类的一个安全宣传方式吧。所以可能过不了多久，宋茜应该会被聘为什么消防宣传大使 之类的啊，有 道理。就因为这首先行的宣传歌曲， 对，现在呢也能看得出来，这各种这个官微呢，实际上我觉得自己是主动放下了这种好像比较严肃这种姿态啊，主动参与到这个话题的互动当中。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接近年轻人的一种比较新型的一种方式了哈。 是的，好玩好玩，也期待宋茜的新专辑，自己的同名专辑 Victoria。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宋茜和一起跟自己在韩国发展的周密一起带来的一首。爱上你 Loving you。 睁开眼想的是你，期待甜蜜的光临，时间定格在原地。 我最关心的你此刻会出现在哪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爱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为爱放慢了节奏，假装在街角等候。不期而遇的街头，爱是满分的拥有，命中注定。爱上你，童话故事般的不可思议，你是我最美的风 跟大家一起来秀一秀，看我今天穿成什么样子去上班。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到了工作岗位，换上了自己的工服。 嗯， 哎，但是工作难免有压力哈，但是如果说一直承受重压的话，就会容易觉得说感觉身体被掏空。 对，这就是一种所谓的职业倦怠了哈。美国的心理学家呢研究表明，这个职业倦怠呢会容易引起心理的健康问题，而且不像抑郁症那样容易被诊断。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呢得了这个病但自己却不知道啊。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吧，简单来讲哈，职业倦怠通常呢有五个这样的迹象，可以对照看一下自己有没有。首先呢就是失眠加上精疲力竭，睡眠紊乱呢就是这个职业倦怠的明确迹象之一。上班族应该是工作时候精力充沛，下班的时候成就满满的。 对，第二呢就是工作当中感觉孤独无助，没有同事可以帮忙。第三呢是没有成就感，觉得哎这工作做的真的没什么意义哈。 还有一种方式呢可能就是过于的苛求完美了，如果一旦达不到自己的目标就觉得特别的沮丧，特别容易产生这种倦怠感。最后呢就是没有下班时间，没有办法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共处，工作跟生活失去了平衡。 对，虽然是有倦怠，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更多的看到这个生活当中的希望，职业呢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本身哈。 嗯，可能就在一瞬间你觉得突然累了，那么就给自己放一个小假，好好调整一下吧。 对， 吃饭吃到睡了，我开车开到傻了，我看书看到你了，开始怀疑我怎么了，说话说到吐了，我写歌写到疯了，我爱你爱到忘了，天知道我又怎么了，不舍得舍不得都分手了，舍不得不舍得散了，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完了，原来我只是突然累了，原来我不说了，原来我甚至撑到麻了，原来直到睡了，我开车开到傻了，我看书看到你了，开始怀疑我怎么了，说话说到吐了，我写歌写到疯了，我爱你爱到忘了，天知道我又怎么了，不舍得舍不得。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我的最新歌曲 Ten Reasons 是一首浪漫的 R&B 告白曲，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世界上所有的情人，每一个人喜欢别人或爱上别人都有不同的原因，希望这首歌可以是你们其中的一首主题曲。 你总愿意陪我拆，我没跟你一样开怀，你认了我喜欢的菜，默契都在，不需要猜。You 感动很直接，想着看世界，给我不同视野，我的直觉被你制约，想跟你分享喜怒哀乐每个日夜。These are the ten reasons why I love you。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Ten reasons why, oh I, ten reasons why I need you. I just wanna say I love you. And everything about you. Ten reasons why, ten reasons why I love you. These are ten reasons.

Sunny Day 最高气温有17度8点05分。各位回到的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因为这两天升温哈，所以今天早安音乐秀也想跟大家互动一下。今天我穿成这样上班，您可以给我们拍一张自拍照，或者说拍一下自己的副驾啊，副驾帮忙拍拍自己啊，然后看一看自己今天穿成什么样子。然后呢，如果不方便发照片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文字描述一下。 对，比如说像宫野彦敏说呢，今天呢应该穿羽绒服，一早一晚还是很凉的，这就是算是一种文字的一种表达方式了哈。 对，早上出门的时候，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只有3度左右，今天最低气温也是只有一个4-5度的样子，所以早晚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多穿一点。不过呢，因为今天最高气温差不多飙升到了将近20度，所以很多朋友出门的时候已经开始穿风衣、大衣什么的都穿起来了。但是可爱的小考拉 Rachel 他说：“哎呀，我虽然没化妆，可是我要露个脸儿。不过我今天穿少了，风衣加丝袜，我已经把车上的暖风开到了最大。 你就准备这个在今天的春天当夏天过了。”啊，而且呢，我觉得可能这一天是大家很多爱美的女士的这个出行的好时节。你看曼特宁呢说，今天的上班照，我们打开照片一看呢，哎，确实你看有这个长款的风衣啊，包括呢这个围巾等等， 是， 的确看起来还是很英姿飒爽的这样一种感觉。 风衣加身啊，可以看得出来腰身。你知道冬天的时候穿着羽绒服就是裹起来，所以女生什么样的身材都露不出来。 啊， 但是也变相提醒大家，到了3月份了，要减肥了，不然4、5、6、7、8月都要涂伤悲了。 对，3月、4月、5月、6月不减肥，7月、8月、9月、10月涂伤悲啊， 一直要到6月还要减肥。我以为就只到3月呢。还有 Morning 也说，哎，听你们的话，我戴了口罩，但是我今儿这脚脖子露的还真的是凉爽哈，以为自己年轻扛冻呢。不过这个时候穿大衣是最适合了，毕竟19度啊。 我要感慨一下哈，这你看我们这个刚才说随手拍，我们这个男性听友呢，就是啊，真的是随手拍了一张就过了。你看人家猫宁刚才这两张照片，哎，首先是从上往下要显示出笔直的美腿，然后呢在拍上身的时候呢还要注意角度啊。这女生跟男生的心思果然细密程度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有穿的比较厚的，像邹平他说，难道只有我还穿着绒裤吗？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办公室都是玻璃，特别冷啊。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工作场景来调整。不过我估计最近应该没有什么人穿大鹅了吧。 哦，对，那也太厚了有点。茉莉花开来给邹平作伴，他说我还穿着棉袄跟棉裤呢，确实觉得有点冷。 哇，你今天这个 MVP 啊。 纯净的心他说，上年纪了得穿着高领毛衣还有加厚的秋裤，我得捂一捂呢。 是的，来请大家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起来啊，来随手拍两张图，今天我穿成这样上班，同时可以描述一下自己穿衣的场景。刚才我发现真的是3、4、5月乱穿衣，真的是一种感觉哈。 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为了号召更多的市民可以走到博物馆和遗产地，同时也向更多的人分享置身其中发生的故事，北京市文物宣传教育中心最近启动了叫做文物北京的作品征集活动。 当然呢，文物北京当中的文字呢是代表了一种获取的方式，可以是听文也可以是见文，而物字呢则是代表了一种表达形式，可以是领悟也可以是感悟啊。 这次征集活动的主题是我和文物之间的故事，包括了我跟博物馆，我跟遗产地，或者说是一些文物的故事哈。倡导的是希望倾听大家文物的故事，说出你的感悟。 当然我们知道呢，纸质版的门票在国家博物馆也是退役了，观众其实刷身份证呢，实名认证之后就可以入馆参观了。这也算是故宫之后本市的第二家取消纸质门票的博物馆，无纸化办公越来越实行了哈。 其实现在去很多城市去旅行了之后，越来越不喜欢去逛景点，喜欢到当地的博物馆去逛一逛， 对， 看看历史跟文化的一些积淀，感受一下这个城市带给你的一种感觉。当然呢，在余文乐这里有一座失恋博物馆，不知道你有没有勇气走进去呢？接好，用镜架想起你，还未曾完成砌图，定了隔几年那10月18号那天，谁给我放低了满事，留低一张纸跟我说分开。我一狠心搬出去，当有万里归来，满盒想等熄了，谁接应你的爱？回来看。有装修的客厅，仍然是泥是墙，从前热恋旧模样。回来看床卧被，也是你挑选那张。就等一天你回来，跟这个家再度恋上。

One OK Rock 带来的一首 Change， 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大家需要改变的一些时间了。 对，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哈，我今天穿成这样去上班，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自己的今天的这个靓照啊，自拍也可以，他拍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分享给我们。 嗯，我发现大家还是特别喜欢发自己的靓照的哈，所以呢，一会儿大家期待大家更多的这种互动的答案。来看一下啊，反映我军女子特战联队的训练生活的35集电视剧《女兵突击》已经完成了拍摄制作，近期呢将和观众来进行见面啊。 嗯，之前的士兵突击是大受好评，这一次是专门反映女子特战连训练生活的，叫做女兵突击。这一次呢是来到了中部战区的陆军某女子特战连进行采风，每天就坚持跟官兵一起训练，一同生活，来切身体会这些女兵的训练甘苦。 嗯， 拍摄的时候呢，主演们也来到了野外的训练基地来体验生活，最终完成了这一部展现我们当代女军人风采的长篇电视剧。 对，由于有呢这个士兵突击珠玉在前，所以呢我对这部影片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你算算看啊，士兵突击现在出了多少大热的演员，就整个包括我们刚才这个红海行动当中的张译，包括王宝强，包括这个过年的国庆档的这个唐人街探案二的这个导演陈思诚，这都是这部戏当中出来的哈。 是，非常期待一下女兵突击。再来看看哈，大家也真的蛮让我佩服的，就有这种女兵的干劲，就是敢露脚脖子。小 T 给我们发过来了，说哎，你看我今天穿的哈羽绒服加上这个破洞的牛仔裤，但是我还是把脚脖子露出来了。 所以您到底是冷还是不冷呢？ 就是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啊。 对，就上身非常冷，下身一点都不冷哈。 嗯，但是灰灰菜头也跟我们说，我还穿着保暖，但是我可怕的是好像给我儿子穿多了。 嗯，我跟你说，有一种爱真的是妈妈觉得你冷。 对，典型的妈妈觉得冷哈。 嗯， 还有 Echo 跟我们说，哎，今天早上呢发来了照片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觉得不觉得这种堵车是很堵心的，然后读到自己的留言，刚刚也是跟我们发过来了自己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哈。 嗯， 还有可爱多妈妈真的超厉害哈，今天的这身行头非常的漂亮，她说自己呢是穿着粉大衣加上丝袜，然后呢感觉特别的透心凉，现在是已经把车上的暖风开到最大了。 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这个车上一定要放暖风，而且我一直以为暖风是到冬天的这个寒冬腊月才用的。 不不不， 没想到春天非常有用啊，看来 是一定是在春秋时节的时候，你既要保持一点风度，但是又觉得说温度有点跟不上的感觉。 对啊，再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都说到男士呢好像今天总体发挥欠佳哈，跟女士相比呢，我觉得在季后赛的话被女士快打成4-0了， 这已经到季后赛了。 对，但是呢徐璐是吧， 徐璐远程一个三分球投中。 对，然后呢他这张照片发出来，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精致男子的感觉哈。 哎，精致的猪猪 boy， 然后呢是穿着这个花纹的这种大衣哈，里面搭配了一个高领的黑毛衣， 嗯， 感觉特别的精致。但是袁二这个一看应该就是女朋友给拍的，或者是自己伸手拍的。 对， 哦，这是一个格子衬衫啊。是啊，这是个女生啊， 这是女生。 我突然刚刚发现她涂了指甲油， 但是我发现你的角度拍有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要露脸了好吗？ 是吧，男朋友的这个衬衫穿出门了吗？ 对哈。 还有无声李赞也说，我的秋裤跟毛衣还没有脱，听妈妈的话穿无秋冻没毛病。 没毛病啊，希望大家有更多的这个自拍能够发送过来，今天大家的这个互动实在太热情了，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虽然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的转暖，但是大家的这种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哈。 在我们的后花园当中也升温了，来晒晒图吧，今天我穿成这样去上班。 头痛，脑袋一片红隆隆，想你我举起发动，快速前进吧。 简讯，我不敢相信，原来爱是离我那么近，有点喘不过气，大口呼吸，害怕浪费空气中的甜蜜，好希望我能这样下去，你就是我的福地，我将你的表情偷偷放进口袋，小小的心意在心里。 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今天跟大家晒一下哈，自己上班路上穿什么样的衣服。很多朋友都说自己要听妈妈的话，春捂秋冻。哎，妈妈告诉你说要多穿一点呐，感觉搬回去跟父母一起住其实是一件特别孝顺的事情，就是子女回归家庭嘛，可以让空巢老人得到安慰。但是呢，在英国伦敦事实好像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对，当然呢，最近呢，对，根据英国伦敦的政治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对于欧洲17国50岁至75岁的父母所做的调查显示啊，原以为呢这个空巢的父母构成压力呢，其实会增加很多的这种归巢之后的这种压力和矛盾。 对，就是一些成年子女回到家中跟父母一起居住哈，确实也是因为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些归巢子女呢就对父母的生活质量还有幸福感产生一些影响了。 嗯，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因为子女返家，所以会让父母在很大程度上觉得失去了控制权、自主权、愉悦感还有自我实现感。 对，这对于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产生了很多的影响，而且呢与老人随着年龄增长而面临的生活不能自理的一些问题呢是比较相似的哈。 嗯，其实有很多的朋友现在选择成年之后就搬出来住，他们也告诉我说搬出来之后感觉自己跟父母的关系变得好多了。 嗯，就是我觉得可以住得稍微近一点，但最好不要住在一个屋檐下哈。 来自李荣浩爸爸妈妈。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唠叨，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全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笑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差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艳阳天，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虽然是一个艳阳天哈，有人呢已经穿着清凉开始出街了，但是有的人呢依然是保护好自己，比如说喝了鸡汤啃骨头，他说：“哎呀，我这个手腕脚腕我都不露，我还专门穿了连裤袜出门。” 每个人对这个体感的温度的感觉呢，确实是很有很大差异的啊。啊，我觉得这个尤其呢，自己在爱美或者是这个温度之间的平衡当中很难抉择，所以呢，这个天平到底偏向哪边是每个人自己的一种选择方式啊。 还有2018彭先生说，不管穿啥，口罩都要戴起来。今天发现了很多朋友跟我们发过来的自拍，其实都戴着口罩，做好健康防护非常重要。因为虽然今天温度高，但是霾也比较严重。 那没错啊，这个另外呢，我们看到那个纳人花呢也发了一张自己的自拍过来啊，啊这个。面容感觉还是很精致的，对不对哈？ 是大衣哈，再加上一个还蛮有特色的一个小毛衣。 嗯， 还有 Echo 也说了，我是不敢生病的，因为职场背奶妈妈不容易啊，不敢生病，不敢轻易穿的少。 是的， 今天还是穿着大黑羽绒服出来的。 对，啊，还有栗子说，我十来天前呢就穿破洞牛仔裤加露脚脖子了，冬天也是这样，感觉上车就不冷了， 下车的时候就赶快两步并作三步小跑一下。人 年轻人还是火力壮，有没有哈？ 还有不高兴也跟我们说，哎呦，我大衣已经穿不住了，现在皮衣长靴已经开始出街了。 哎，皮衣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看起来感觉更精致， 对 不对？ 而且也比较能突出腰身哈。 对， 还有棋盘爪亭跟我们说，羽绒服加身依然没有办法阻止我想要穿新鞋的欲望。 新鞋，我觉得这个季节其实露新鞋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你看，你懂女生吧？嗯，就是说想要露新鞋出来，什么天气都不是问题 啊。好吧，好，继续来看一下啊，改编自这个金庸同名小说的武侠剧《嬉笑江湖》上线十多天，不仅没有实现新人要出头的期待，更没有能够延续去年新《射雕英雄传》的好评如潮的新气象，反而遭遇到了观众认知这样的一种包括这个，比如说从演员呀、改编到武打制作等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抨击啊。 嗯，特别就是借角色之口说出建立一个没有流血和牺牲的邪江湖，引起了强烈的质疑。嗯，所以这种希望能够迎合年轻观众的改编也没有得到年轻观众的认可。 嗯， 所以呢，豆瓣上差不多5000多名的观众打分，90%都只给了一星。 嗯， 截止到昨天晚上，豆瓣上关于这个《新笑傲江湖》的评分也只有2.4分，算是刷新了国产武侠剧的一个新低吧。 对，我跟大家多说一句啊，为什么这个2.4分就是非常低了呢？因为一星就是2分吧，而这个豆瓣评分呢，最低就是只能给一星，不能给零星，所以呢，只能给一星，这也相当于只有2.5分左右的这样的感觉哈。 新的《笑傲江湖》其实当时还是蛮期待的，这么看来，我们还是回去看看老版好了。 好， 这是来自1999年任贤齐、袁咏仪、李立群、刘雪华这些老戏骨主演的台湾版的《笑傲江湖》的插曲，来勾起你的回忆了。来自徐怀钰的《纷飞》。 眼角不留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隐忍，才放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我的眼泪。 永远。 一首老歌，来自徐怀钰的《纷飞》，这也是1999年版台湾版的《笑傲江湖》当中的插曲。 嗯，对，这也算是这个一下都能把你瞬间拉回到20年前的一种感觉的作品了哈。 一代人的时代记忆，这两天升温早安音乐秀，今天和大家来晒晒图。今天我穿成这样上班，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在车上的这个自拍照哈。 对， 或者不方便发照片的朋友呢，也可以给我们来形容一下。当然呢，今天看到了这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照片，我跟郭鹏为表诚意啊，要明显一下耗神啊， 对， 立马呢发了一张照片给大家。如果现在呢您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回复上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跟郭鹏今天穿什么样子。 记住我们的通关密码是上班两个字，就能够看到今天我和静瑜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俩今天上班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啊。 是，也期待大家更多的图片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送上班两个字。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Oh, what a feeling. Look what we've overcome. Oh, I'm gonna wave away my flag and count all the reas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There ain't no turning back. Saying, Ready to people, a new day has just begun, and I wear my colors on my back. We created equal, one race and that's human. Can't wait till they all see that. Say,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Jason Derulo 带来的 Colors 啊，这是大卤肉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单 Colors， 感觉呢这个生活都是非常五彩缤纷的感觉哈。 嗯，特别感谢大家今天捧场哈，说完要发上班两个字以后，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已经快挤爆了看到了两头，哎，我不要透露哈，什么两头、啊、两位，嗯，看到我们俩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穿成什么样的衣服。 两头是什么？ 对不起我说错了这两天升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晒晒图。今天我穿成这样去上班， 对， 然后呢大家可以自拍或者 他拍来展示一下哈。 是 Lotus Blue 说，哎呦，我特别怕冷，怕冷的就是脖子跟脚脖子，所以今天呢是棉外套、围巾、短靴、口罩，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我觉得这也算是最近的一种标配了哈。当然大家呢，我觉得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美图来继续发送给我们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近的各个艺术院校的艺考的复试已经拉开了帷幕了。往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有什么最美的艺考生啊，或者是这个最火爆的这种艺考场面等等，这样的新闻是不绝于耳哈。 嗯，包括一些已经出名了，然后现在要报考这些艺术院校的，大家都可以去争相去报道。但是呢，最近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除了我们传统认为的像表演呐、播音主持专业啊是比较热门的这种艺考的专业， 哎， 木偶专业成了一匹黑马。 木偶专业吗？ 对，上海戏剧学院开设了一个木偶表演专业，这个报考人数是创历史新高了。 那这你看，不光是这个上海戏剧学院啊，这个中戏的偶剧系呢也是首次招生，也有2000多人报考啊。对此，有人解读为，喜欢木偶戏的人是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也有人是认为考生为了增加一些成功率而使出的曲线救国的这样一种策略。 就是我先考进这个学校里嘛，然后我再想办法换换专业，或者说哎，不管怎么样出去说我是上戏毕业的、中戏毕业的，但一般不会告诉别人说我是学木偶专业的。 也有道理哈。 这是艺术院校的一种选择的方式，当然不管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专业，你喜欢它就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力扬的《提线木偶》。 表情空洞，阴暗的城堡，蜘蛛网，红马车，古老的铁盒，木偶跳舞，谁来操纵我的嘴？我睡了多少年，斑驳的堡垒越残缺，怀念之前的一场盛宴，抒情之选择城堡的午夜，雕刻着喜欢的容颜，王子坐中间，谁牵着我的手和谁告别，他掌控我灵魂，我的笑脸追溯在昏暗的时光里面，爱恨都不见。 在迷宫里头，希望是天使给予他生命和自由，但是他没有。有些脸上还带着那样式的面具，来匆匆的流泪，不要觉得自己考试败，快点勇敢的站起来，把过去的回忆都当作是不是如人生，人生如戏，你不是一个雕刻理想作品，被拿去加工制作，也不再会是那枚灵魂的提线木偶。 谁来操纵我的嘴？我睡了多少年？斑驳的堡垒越残缺。盛宴，抒情之选择城堡的午夜，空间雕刻着喜欢的容颜，王子坐中间，谁牵着我的手和谁告别，他掌控我灵魂，我的笑脸飞溯在昏暗的时光里面，爱恨幻灭，百年之间的一场盛宴，抒情之选择城堡的午夜， 这是来自刘力扬的提线木偶。刚刚说的今年有很多的同学啊去报考这个木偶专业，还有这个偶剧系都是首次招生、 哎、 其实不管什么样子的专业，就是做自己喜欢的，这样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是非常开心的心情。 是的啊，这个不管是去报木偶专业还是这个偶剧系呢，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现在的大众对于这种艺术形式呢是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多的去想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一些派系或者是一些表演的形式啊。 嗯，也祝福这些艺考生都可以取得好的成绩吧。我记得当年就是参加艺考的时候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每年都是冬天、但是呢你要穿着相对来讲比较清凉一点的衣服， 对， 所以都是里面穿着哎很精致，外面套一个打火羽绒服。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如果对艺考生来说的话就非常非常合适了，就真的是风度和温度都得同时兼顾才行，是吧？ 是，这两天升温，我们来跟大家晒晒图，今天我穿成这样上班。很多的背奶妈妈哈很辛苦，像替梨跟我们说，我今天穿的是鹅绒服高领毛衣裙加绒 绒打底裤加上过膝的长靴，贝奶妈妈是不可以生病的。 对，大家呢这个理念都是贯彻的非常好啊。当然呢，小鹿说，铃铛妈妈当妈以后越穿越多，以前早就开始穿裙子了。 嗯，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冬天还好啊，马上春天就要来了。本周呢，这个今明两天是气温最高的两天，就是最高气温差不多可以达到17到18度，所以在中午前后出门，您穿成这样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呢，周四和周五将骤跌至8度到9度，所以呢，周末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冷。这两天呢，我们大家比如说穿一些过膝长裙啊，或者是刚才说到的一些，比如说破洞打底裤之类的，现在就得重新来规划一下了啊。预计呢，明天夜间将会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但是从气温来判断，即便是成功降水，也应该是春雨了，应该不会下雪哈。 提醒大家哈，不要着急把这个比较厚的衣服收起来，因为气温还是有一点点波动的。而且呢，本轮的这个空气中污染的橙色预警持续的时间差不多要一直到14号的24点，也就是说周一周二周三整整3天都是橙色预警的，提醒您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了，特别是老人孩子还有体弱的朋友要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 是，还有一天也请大家继续要做好这个防雾霾或者防尘的准备啊。 当然春暖花开了，很多的女性朋友已经忍不住秀出自己的新鞋新衣服，然后感受一种裙角飞扬的感觉。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林依晨，百褶裙的夏天。虽然春天啊还在姗姗来迟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可以畅想一下穿着百褶裙走在路上那种凉爽的感觉。 所以下次如果到了穿裙子的季节呢，我们也请大家再次给我们来发发图片，看看这个马上要迎接夏天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 不能这样，你让男听众怎么互动？拍拍你副驾上的女同学吧， 或者穿一身这个苏格兰的高地长裙哈。 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喽， 明天见喽，拜拜， 祝您上班路上好心情。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春眠不觉晓， 我去换轮胎。 春风又绿江南岸， 我去途虎换轮胎。 春色满园关不住， 我去途虎养车换轮胎。途虎轮胎鞋买指定轮胎送胎压监测送保养送299元好礼，途虎养车。 广汽讴歌全新 TRXL 四轮真转转向长轴距运动轿车凌厉来袭，购车低首付12月零利率加赠1万元车险大礼包，或24月零利率尽享超值性价比，详询广汽讴歌当地经销商。 Acura。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全家春游啦！中秋。